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好，回來第二節啦。咁啊，今日嗰個標題咧就係當 Top Gun 遇上 UFO 啊嘛。 唔 係 Tom Cruise 遇上 UFO 嘅。咁咩 Top Gun 咧？幾套？ 唉，話 Top 咁正咧。 啊，你講套戲啊？嚇， 唔係嗰個飛機我都好中意嘅。啊，嚇，依啲 Tomcat 啊，依啲好勁嘅飛機，噴射機。 咁啊 ，Top Gun 個意思咧，其實就喺60年代出現嘅。嗯。就係、是、當其時咧，就美國咧就係喺越南咧同越北越咧就打得即係好犀利啦。咁但係發覺一樣嘢，佢哋自己都出乎意料嘅，就係竟然咧越南嘅機師啊，都相當之優秀。咁就佢哋覺得喺越南一個咁嘅國家，理論上就冇理由出現一啲咁勁嘅機師嘅。咁佢哋亦都有少懷疑，其實呢啲係蘇聯嘅機師嚟嘅。咁事後亦都有傳說，話證實咗部分一啲同美國嘅空，即係喺空中咧進行呢個所謂 dog fight 啊。dog fight 就唔係一般我哋話喺鬥狗嗰只 dog fight，就係咧戰鬥機之間嗰種大家嘅鬥法。咁咧就發覺咧就係應該佢哋都係嚟自即係蘇聯噶啦。咁證唔證實呢樣嘢都唔重要嘅，就係咧美國咧喺呢個教訓之後咧，就發現一樣嘢，佢哋需要進行一個專門嘅訓練，係揾一啲喺空軍入邊咧比較優秀啲嘅戰鬥機機師咧去進行一啲所謂 dog fight 嘅訓練。咁於是乎咧入 高難度嘅嗰種駕駛技術 格鬥啊，空中格鬥。咁咧就喺美國咧專開一個學校咧就去俾呢啲軍官咧進行訓練嘅，由於有呢個咁嘅題材啦，所以咧就電影公司咧就拍咗應該兩部嘅由 Tom Cruise 主演嘅《Top Gun》嘅系列， 衝上雲霄。 係啊，咁嗰個效果咧，原來聽過相當之好啊，就因為咧個 新有新嘅拍嘅， 係啊，即係好嘅意思咧，就係好多後生仔睇完 Tom Cruise 之後咧。就做真嘅 Top Gun 啦，就唔係做荷里活， 即走咗去參加空軍。 係啊，佢話係真係即係拍咗出咗 Top Gun 之後咧，就好多收到好多應徵啊。 係嗱，呢個就電影發揮佢嘅正能量 啊。係啊，咁所以你唔好睇荷里活嗰個客觀嘅社會效果啊，亦都係因為呢個即係好重大，即係好有力嘅客觀效果咧，形成咧個政府咧係需要某個程度要控制荷里活嘅，就要佢做一啲嘢嚇。舉例譬如話涉及到即係同外星人嘅溝通咁樣，咁佢哋有啲指令啊，應該點拍法？點拍法？有啲邊啲唔好咁拍，唔好咁拍 嚇。不過都睬你多餘。 唔係，聽講話好順攤啊。 哦，唔係大製作咪順攤咯，因為可能政府又俾錢啊嘛。小製作就自己理你多餘啦咁樣。 係啊 ，OK 嗱 ，Edward 嗰啲就唔理你噶啦。 係啊係啊，咁嗱呢個即係一個引子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同今日講呢個題材有啲咩關係咧？就係咧頭先我哋第一節尾都講過嘅，就係話。 如果空軍的機師他即係第一樣 遇到 佢，佢係專業嘅人士啦。如果唔係，佢唔上得呢個戰鬥機啦。咁佢遇到嘅時候，佢如果話從嗰個新聞價值嚟講，佢點處理呢件事啊？個政府點對呢樣嘢點反應？如果我哋睇到一路就係個政府係愛理不理嘅，又或者佢表面上唔理，但實際上將所有呢啲嘢係將佢變成一個機密文件，交俾第二啲人去處理。咁呢個就俾到我哋一個信息啦。俾到我嘅信息就係、是。咦，其實佢私底下佢實際上佢承認呢樣嘢，或者不過佢唔想講俾大家聽。我哋就想去利用呢樣去引證，去證明有 UFO 呢個咁嘅現象。而個政府係想去 將佢低調處理， 將佢掩飾，唔俾啲市民，即係唔俾啲國民知嘅。咁第一個例子咧，就先比較簡單啲，就唔需要講咁多啦。就喺1948年嘅時候咧。在肯德基州那裡就有一個美國的空軍基地呢，就監察到有不明物飛行物體。咁呢個1948年嘅嗰個時間距離1947年，即係所謂第一次公開咗呢、這個 諾茲威爾事件， 唔係之前嘅啦，即係講喺飛機見到啊嘛。Kenneth Arnold 咁佢見到即係九隻咁樣飛碟咁樣。咁呢個係時隔大一年都唔夠啦，跟住咧就喺肯德基州度咧就空軍基地見到，咁就有幾隻飛機咧，應該係呢個 F51 咁啲好舊型嘅戰機嚟嘅。就上空去看一看什麼事，咁咧就有幾隻咧就上，即係跟唔到啦。因為那個高度去到成20000尺啊。咁有一個咧就叫 Mantell，M-A-N-T-E-L-L。D-E-L 啦，冇兩個 L， 就機師嚟嘅，就上到去，就話見到飛碟，喺嗰個佢嘅留言度上飛碟。但跟住咧，佢再上去嘅時候咧，實際上已經係到咗個飛機咧。那個失靈嘅啦，即係佢唔可以再高啲，再高啲嘅飛機就會出事啦。咁跟住咧就隻飛機咧就發生故障，咁咧就掉落，咁佢就殉咗職嘅。咁呢件事咧就係話咧，就算即係呢個係應該係話有史以嚟第一宗空軍機師因為見到 UFO 而弊而 出咗事，有命案出咗嚟， 而殉職嘅例子事件嚟嘅。咁但咧，亦都係不了了之啦。咁、那個官方嘅解釋咧，就話咧，其實當其時咧，美國咧係進行咗一個叫天鈎嘅計劃，就將一啲氣球咧就掟咗好高嘅位置。如果啲氣球好高嘅時候咧，佢亦即係一個視覺嘅幻象，就會覺得好似係一啲 不明飛 用金屬 又發光 嘅物體，同埋佢行得好快嘅咁樣。咁佢就用呢個解釋去話。即係呢個機師，因為佢上到咁高嘅時候，佢缺氧，所以咧佢就 自己墮落咗落嚟。 係啦，就即係 變咗犧牲咗。 係啦，係啦。咁、那個官方嘅解釋係咁樣啦。OK， 咁我哋唔理佢啦，因為你冇得搏啦。嗰、那個機師又唔在生，或者佢唔可以證實呢樣嘢，係咪？而你話嗰個天鈎嘅行動係當其時一個機密嚟嘅，所有人都唔知嘅。咁呢個又冇得搏你嘅，係咪 ？OK， 好啦。咁第二單嘢咧就事關重大啦。咁呢單係點樣咧？呢單嘢就話説1967年嘅時候咧，就喺美國一個叫 Melsham， 應該喺蒙特拿州啊，一個飛彈基地啊，入邊咧出現咗兩件事。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就係嗰個具體日子應該3月16日嘅，就係上面有 UFO， 跟住有大概20分鐘到咧，啲飛彈嘅控制。出現了嚴重故障，咁呢個就好 大鑊啦。 唔係，呢個好經典嘅例子啦。咪呢個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係咁就可以好大件事啊嘛，真係好大件事啊嘛。第二樣嘢就係即係香港飛碟學會個應該主席啊，阿 Moon 上到嚟嗰陣時候咧，就好耐好耐以前啦。呢、這個就係、是、當其時都冇畫面，咁佢提過呢件事。嗱，我講下佢提。因為佢冇講到具體嗰個日子同埋個地點，咁當其時咧，佢提咗之後咧，佢就嗰個講話就話咧，就啲外星人咧就控制咗嗰、那個控制塔，令到啲飛彈調轉槍頭咁樣，咁即係嗰個講法，跟住咧就有啲朋友就好唔老禮啦，即係你係咪亂噏啊咁成，咁但係其實就唔應該話係亂噏嘅，但係嗰個具體個情況就咁樣嘅，應該你拆開嚟講。有兩個不同的現象係同時間出現，話説啦，就有人喺個基地話聲稱見到 UFO， 咁喺嗰個 panel 入邊啲人咧就話嗰、那個即係、就是、控制飛彈嗰個 panel 咧就突然間壞咗。 嗯 咁突然間壞咗，呢個就 official 噶啦。咁點解咧？因為事後要嚟 check 嘅，就是、波音嚟 check。波音嚟 check 嗰時候就話咧，其實揾唔到個原因，即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壞咗。咁、你諗啊，呢個情況咧，嗱你唔好理佢見唔見 UFO 啦。呢個情況係相當之危險嘅，因為嗰個係核彈基地嚟嘅，係係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咧又可以除咗話啊，呢、這個雖然唔係話即係嗰個即係空軍上咗去截擊呢一個 UFO。但是它本身又構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安全問題，因為你真的壞了壞 Q 了、 這個意外事件， 是啊是啊，是如果它突然間那裡爆了那怎麼辦， 是 啊，是所以大家就不可以說、哦、純粹說要 debunk 即或者踢爆它就算了，因為、那個事情的真相其實是大家公眾有理由已知的、okay? 好了、這裡其實有兩派的，有一派就說這件事是真的、是真的有人看到 UFO又真係嗰陣時壞咗，咁呢一個兩個現象同時出現咧，我哋有理由即係佢相信咧，就係個 UFO 令到下邊嗰嚿嘢壞咗。係啊，咁第二個就講咩？係真係壞咗，不過冇人見過 UFO。 嗯 啊，咁而家就係我哋開咗呢個網頁，嗰、那個人好詳細地話啊，佢聲稱即係呢件事係點樣啦咁樣。 總之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事件。 係啦， 不得不。就咁話冇嘅，咁樣就解決啦。 係啊，咁 一定要查嘅。 唔係個事實上，個事實上亦都係咁樣嘅。那個軍方就話咧冇事嘅。係咁，跟住呢件事咧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啦。咁呢個就1967年到依家，大家即係數一數就50年啦。 嗯。 咁呢件事跟住咩後續咧？佢亦都同 Roswell 一樣嘅，就係、是、嗰個部分嘅當事人咧，係喺佢退休之後咧，係堅持呢件事係。發生過嘅，咁而家我嚟俾你睇呢個咧，就係嗰個喺個基地入邊咧，呢、位嘅軍官，咁佢亦都係專業人士嚟噶啦，咁佢咧就喺美國空軍學校學院啊畢業嘅，1964年，而且喺嗰個所謂航空嘅工程學入邊咧係取得碩士學位嚟嘅，咁、但係正如所有 UFO 嘅報導一樣啦，佢唔會出現喺一啲好主流嘅媒體度，咁呢份咁你。呢叫 moon mag 先係無好無厘頭嘅嘢啦，咁樣嚇。咁我睇過咧，咁嗰件事件點樣咧？嗱，第一樣話俾你聽，佢喺呢個報道入邊咧，佢講俾大家聽，佢當其時冇見過 UFO， 唔係佢唔，我唔應該咁講，佢冇提過佢見到 UFO。佢嗰晚喺度當值，佢聽到佢接觸到有人有軍人話俾你聽，佢嗰位軍人見到 UFO。但喺呢個報道入邊咧，佢冇講嚟。那個人的具體名字是那、跟住呢他也都即不需要證實，因為剛才我們講了、那個飛彈基地當時壞了這件事，那這個就 official 的了，他就認為這兩件事應該有關的、好了，去到這樣的時候，大家用一個什麼態度去、看這件事呢，即是說是不是有、即是他眼花、他 short 了或者 whatever， 或者他想出名，他跟著又出本書、就講到這個問題，咁呢個問題咧，我想阿紀圖，即係你可唔可以代表，即係你個組織去評論一下咧？ 唔係，咁因為呢件咧， 就唔好講，唔好咁嚴重啦，唔好你代表你個組織啦，你代表你用你個人嘅睇法去講。 唔係，佢呢單 case 咧就係一個都好重要嘅 case 嚟嘅，即係搞咗咁多年，裡面嗰度咧都係眾說紛雲，想揾佢一啲再確實啲嗰啲資料啊證據嗰度咧，其實而家都仲係大有人在嘅、大家都鍥而不捨咧喺度追查緊。我覺得咧，譬如好似醫療嘅嗰度咧，我哋啊周不時咧就都會揾到咧，但係唔好輕視，因為咧你會發覺咧嗰個咧最重要咧，你會睇到咧好多時咧喺個主流裡面嗰度咧，或者有好多人咧就咁睇一啲叫 information 嗰時啊，就妄下咗個判斷咧，佢最終都係想講有定冇 UFO， 咁啊，無論你依樣嘢有冇嗰度咧，但係呢啲嘢咧會列入嗰個叫 UFO 事件咧，就係因為佢喺現場嗰度咧，人話係見到有 UFO 啊嘛。咁我哋咧就喺嗰刻嗰時，我哋就都會將佢咧。 嗱，我必須要再講一次啦，就因為如果譬如話你去啲所謂 debunking 踢爆嘅話，佢話咧係冇人見過嘅。就算有人見過，你揾唔到有出嚟嚇。 係，咁你都冇得講啦。咁就係。係啊。咁啊，而家我覺得其實佢最主要咧，佢相關嗰度咧，即係都係會而家越嚟越多人咧。我諗即係隔咗二三十年之後咧，好多。之前的那些 case 咧，嗰啲有啲叫當事人啊，好彩啊，即係嗰啲叫做係知情人士咧， 他都仲係喺度嘅嗰陣咧，佢喺佢餘生咧，有時有啲嘢放唔低啊，係點都要咧將翻嗰個叫實際事件咧，就要講翻出嚟。咁依講翻出嚟嗰時候，我哋咧就係其實就要睇佢咧，佢所掌握到嘅嗰啲資料，同埋佢所擁有嘅證據究竟有幾多？ 係啊， 啊咁啊呢個咧，但係我覺得呢單咧就嗰時都相當之出名，因為佢最主要咧，佢雖然咧即係話喺印證究竟有冇 UFO 存在嗰樣嘢咧，就即係傳言。不過咧嗰時係發生到呢一個意外事件咧，係極之真係存在嘅，同埋咧就係、是。亦都當時嗰陣咧，就都亦都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講緊 UFO 嘅出現啊！呢一批啊，即係四七年打後嘅嗰批咧，就算咧，即係去揾到，譬如好似呢本書佢哋都講佢，佢哋就係要去搜集咧，即係地球已經出現一個叫核爆嘅呢種咁嘅實驗啊！佢哋要研究呢啲叫做核子雲。究竟都係帶嚟有一啲咧，就研究，譬如佢話羅斯威爾嗰班咧，就係想研究核子雲嘅嗰個狀態啫。其他嗰啲嘢咧，佢就 唔理 噶啦。佢淨係收依樣嘢，即係感覺中嘅。咁啊，另外咧，即係應該仲有好多嗰啲外星人咧，有啲咧就譬如好似金星人，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嗰班咧，佢最關鍵咧就係想同地球人接觸，用一個方式講俾你聽，喂，唔好搞呢一種。即係以為找到叫大殺傷力的武器的呢種科技，尤其是核科技，就不要搞呢樣嘢，因為佢話呢樣嘢咧，就基本上咧唔係就咁叫地球災難嚟嘅。佢話呢個咧會影響成個嘅物質宇宙嘅嗰樣嘢。咁啊，呢種種種嘅嗰種傳聞，而且已經變成咗一種叫熱潮，就係喺嗰個時期咧就已經爆咗出嚟。咁而咧就出現咗呢個叫做係一個叫做。核子嘅嗰個核彈嘅儲藏基地嗰度， 我再講多一次咧，呢件事咧，其實就如果你話用一個正常嘅角度嚟睇咧，係應該咧係徹底追查嘅。 係 個原因係因為咧，如果你當其時你成個系統係故障嘅話，咁會唔會啲飛彈係唔經一個人手嘅決定，無釐氹射 Q 咗去蘇聯咧？嗱，因為而家呢個 ICBM 嚟嘅，係嗰啲洲際導彈嚟嘅。 所以是很大單的。 是啊，所以你即是你冇可能即用一個咁嘅方法去解釋話，係幾條民間友仔去踢爆佢都唔算數㗎嘛。 係 呢、這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咩咧？我頭先問嗰幾套嘅問題咧，好具體就係話，即係個把利手啦。咁如果你查，你點查呢、我係嘗試用我自己個睇法嚟睇啊。你唔需要一定去假設有定冇先嘅，即係我哋唔需要去做呢啲嘢。我哋可以一張白紙。咁、一張白紙咧，咁你問幾個問題咯？就係、當其時有冇人見到啦？就算你話即係譬如話有傳聞，咁啲傳聞係值得去追查嘅。因為其中一個傳聞就講咩咧？就係、見到 UFO 嘅時候咧，就係、類似一隻係發光體嚟嘅。就話有直升機走上嚟追。嗱、你聽到呢個亦都好簡單，你可以走去查嘅。就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呢個2006年嗰個11月嗰個喺芝加哥嗰個 O'Hare 嗰個機場咁樣有 transcript 嘛。 應該有資料留翻得啦。 你話有隻直升機飛咗上去咁樣。咁啊，就直升機喺邊只直升機？係啦，即係佢唔可能 留記錄， 即係吹咗上去翻嗱，你唔知噶嘛？ 唔得嘅。 又譬如當其時喺嗰個軍營入邊，啲人嘅無線電對話，有冇記錄喺度？係嚇。咁最近又好笑，又題外話，原來咧香港咧喺立法會查嗰個原長時話。開會冇咪冇喎，冇記錄。 咁最好笑 啊！開咗六次冇咪冇喎。 嚇你我覺得係點講啊？冇可能嘅事。 你講係元帥哥個冇可能。 唔係啊，冇資料記錄嘅政，即係你話叫內部開會，政府內部開會咧，冇個記錄咧，係一我係好唔相信。如果係咁啊，咪喂好大件事。講嘅嗰陣你要負責任啊！真係冇係啊。好奇的冇乜可能冇噶呢樣嘢係。 咁我哋又唔可以用咁嘅態度去睇。 唔係，除非佢真係佢唔覺得呢樣嘢要落記錄。 唔係，咁唔可能嘅。開會就開會，冇嘢唔值得落記錄嘅。 咁 你開會就係有個人坐喺側邊，你講咩寫記咩啊？ 一定唔會冇記錄嘅。 冇記錄噶嘛。 嚇、咁嗰、那個，咁佢主要佢講到呢樣嘢嗰陣咧，就真係咧，佢就講俾你聽。不會被你看到的那個叫即是這樣 的那個情況呢為何剛才我們、就是、來提了水務署、就是處那個在立法會那個答辯原來 UFO 這個問題都類似的、你特別的人呢我看很長很長的很 Q 長的即是說要踢爆這件事但是只要你為何不 走去問個軍營去睇翻曬成個 logbook， 即係發生咩事啫？ 嗱，呢個咧就即係都其實有人喺度追查嘅，因為咧有好多都覺得冇可能嘅事咧，睇你追查得幾深幾緊。羅茲威爾嘅事件咧就係、是、嗰、那個就我哋就最值得講嘅就係嗰、那個啊 Standard Friedman 咧，佢就係咧喺六十年以嚟嗰度咧，佢就不斷啊。直頭咧， 鍥而不捨地去 高調嚇，好高調咁樣嚟做，同埋係已經用一個叫做係一種佢能夠用到嘅一啲叫民間嘅組織， 嗯， 譬如好似叫新聞用嗰啲嘅啊傳媒啊嗰方面嗰度咧，係要迫使政府，你話冇，我唔信， 嗯， 講咯，講到咧，跟住啊，唔係話冇嘅，係有嘅，咁咪就出到嗰啲資料咧，全部。用 marker mark 曬 mark 曬嗰啲有嘅，你而家你會睇到咧，都係有咁樣度嘅。嗱，第一冇理由冇記錄嘅，第二就算佢有記錄嗰時候咧，佢都會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佢可以將嗰個記錄咧俾你嗰時候咧，都冇你得唔到一個完整嘅資料。嚇， 嗯， 咁，啊，其實係總括嚟講咧，就即係一個答案講俾你聽嘅，佢， 嗯， 未有嘢隱瞞咯。 係嗱，大家就唔好誤會啦，即係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呢個 case 咧。咁就所有嘢嘅資料都係封閉，其實就唔係嘅。譬如喺呢個網頁本身，佢都查咗部分嘅，但係唔係全部公開。 嗯。 最重要的問題咧就係咧，嗰個飛彈基地咧，佢冇即係俾你一個空間去全面去訪問曬所有牽涉被聲稱牽涉嘅人，同埋咧去令到你去掌握到當其時究竟全面地發生嗰，那個基地發生緊咩事？ 唔係，我哋係咁睇嘅，因為咧佢當好似有依種情況出現嘅時候咧，咁佢亦都係講咗俾你聽，啊，原來依單嘢佢哋都好重視，佢驚咧係將一啲叫佢哋所擁有嘅嗰啲情報咧。是流咗出去，可能佢有自己嘅嗰個內在嘅原因， 嗯， 或者佢裡面牽涉到一啲叫或者好高嘅軍事嘅機密，點， 嗯， 都好啦。咁但係佢已經講咗俾你聽，當你去到呢個階段咧，有依種反應嗰時候咧，佢已經講咗俾你聽，風月啊來 來 風未必無因啊，即係講俾你聽啦，呢單 case 咧係一定裡面有下有秘密嚟㗎啦嚇。咁啊已經咧就可以擺上落一個 file 嚟㗎啦，咁就係， 是。 我哋通常咧都系咁樣嚟去對待咧依啲咁嘅叫忽然失蹤嘅依啲咁嘅叫係飛碟嘅嗰啲個案事件啊。如果真係一個叫做係嗰個嘢假象咧，好快講出嚟咧，真相一講就明㗎啦。係啊，咁你咁樣收埋嗰時，即係講嘅裡面一定有嘢啦。 係啊，咁我哋可以只有假設一樣嘢，就係佢到而家佢都唔想公開呢個咁樣，咁後邊咧就涉及啲比較重要嘅軍事秘密，不一定係 UFO 嘅。 係。 涉及呢，這個即係可能係呢個基地本身佢嗰個成個管理嘅情況可能好混亂嘅，係啲人可能隨時撳錯掣嘅咁樣， 又或者唔係咧，或者原來嗰個 UFO 咧佢哋已經好熟噶啦，成日上嚟落嚟嗰個人走來嗰，那個 UFO 落嚟買咖啡嘅啫，佢唔想你知得咁多，即係咁解啊嘛。係 啊 係啊，咁所以咧就有呢種叫隱瞞嘅事件咧，就係你越隱咪就越出事咯，即係。但是他最戇居咧，就係，是，如果你會信的話咧，就最戇居就乜嘢咧？就話佢冇會議記錄， 嗯， 一定冇理由冇嘅， 嗯 啊。如果有那個點位，你話真係依件事出嚟咁樣，咁啊個個要炒噶啦。 嗱，咁你講冇會議記錄咁，我要講清楚嘅。咁我就唔係話呢個軍事基地或者其他軍事基地冇會議記錄。但是那個客觀效果咧就同冇會議記錄一樣，因為點解咧？佢有不過唔俾你睇，係嘛？即係啊，咁亦都係立法，你可唔答話我有不過唔俾你睇啊？因為涉及一啲重大嘅國家機密係嘛？ 咁，哦，你咪就講揮口講嗰個話冇嗰個未入嘅咩鑊咯？ 係啊 係啊，呢個係要咩鑊㗎啦？ 係嘛嚇？ 你唔好講你話咩？你話有嗰啲嘢，但係咧即係唔想有咁多，人哋會嘈你噶，因為喺一個程序裡面嚟講咧係有知情權噶嘛。 嗯 咁啊，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咧，就係一個做出嚟嗰度咧，即係去到後來不了了之嗰陣咧，咁嗰個咧就係一個最唔好嘅一種方式。 係啊，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差唔多100%嘅 case 都係咁樣噶啦。 係好多時。 如果你話有一個 case 佢真係去一路掘落去咧，咁佢得出嚟嗰個結果令到我哋。 係啊，佢事實上我諗係美國嘅，你而家講呢個 point 咧，係美國咧就唔知點解咧，係個情況咧係去到咁嚴重，因為咧你會睇到咧，即係譬如其他啲地方，法國啊或者英國嗰度咧，佢都唔即係有時咧去到有一個叫佢保密，但都會有適可而止。咁啊，但係呢樣嘢咧都不得不提。其實咧就即係反而咧，中國咧裡面嗰度咧有好多啲 case 咧，佢都你會發覺咧，即係喺個追查落去嗰時間咧，嗰度所揾到嘅 information 咧，比較上咧都冇咁即係依種咁嘅叫刻意嘅保密嘅。 唔係喎，你講呢個咧，嗱而家呢個十五個即係軍方遇到 UFO 嘅情況咧，其中一個喺中國嘅。 係。 咁呢個我就唔熟啦，即係我只能夠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啦。因為呢個而家1998年嘅都係相當之近嘅事嚟。 九八， 佢就話咧，嗱，我相信呢張相都唔應該係真嘅啦，呢張相係做出嚟嘅啫。 嚇， 就佢係喺1998年10月19日嘅時候咧，就喺四個喺河北嘅軍事雷達站啊，就喺呢個應該係鄭州嘅空軍訓練基地咧嘅附近揾到不明飛行物體，咁咧由於佢咧就唔係一個即係軍用或者民用嘅喺雷達上面睇到咧就似乎唔係一個軍用同民用嘅飛行物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嘅空軍機師咧就上去咧就睇一睇咩事，咁我唔知道就係咩飛機嚟㗎，呢個 Zhengzhou 呢個我唔知係咩飛機，但係都係戰鬥機嚟㗎啦 ，Zhengzhou 六啊，咁咧就話咧睇到一粒類似好細嘅星，咁但系咧就越嚟越大嘅。咁跟住咧就一個蘑菇形狀嘅，即系 dome 一個上蓋咧喺佢上邊。咁咧就跟住咧佢一個平底啊，即系呢個好典型嗰只飛碟嗰只啦，即系上面一個好似嗰啲咁嘅鑊調轉咗咁樣，下邊就平嘅。咁跟住咧就發光嘅。咁跟住咧，佢嘗試去追大概四千米嘅時候咧，13000尺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向上升，咁咧跟住咧就唔見咗啦， 追唔到啦，改變咗個佢個飛行嘅嗰個軌跡。 咁據呢個講法嗱，呢個因為冇疏失，我只可以佢講乜我講乜啦，就話咧其實佢個機師曾經向基地要求咧，就用佢呢個20米嚟嘅炮咧去二十米。毫米嘅炮咧，口径嘅炮咧，就系射佢，但系基地系唔准。咁我觉得比较奇怪喎呢个。你入到去一个中国嘅航空领域入边，而个战斗机上到嚟走去，即系睇咗你都唔系自己有嘅，个基地竟然唔俾佢射，我又觉得比较奇怪呢样嘢啊。 嗱， 嗰个高度咧就系、是、佢去到12000米嘅时候咧，即系差唔多40000尺嘅时候咧，佢都唔掂啦。即係一般嚟講去唔到咁高嘅啦，而家就因為嗰個原料嘅問題，佢就要即係要翻嚟咯。咁兩隻跟住去咧，就已經揾唔到啦。喺個雷達上已經消失咗啦。 佢呢個如果你再揾啲確實啲資料咧，應該都唔係好難揾嘅，因為事實上咧，佢鄭州就唔算係最多發現呢啲不明飛行物，而軍方咧都係好重視處理嘅咧。嘅一個地方，因為反而咧，你會睇到蘭州啊，有好幾個中國嘅西北邊嘅嗰啲飛碟嘅發現嘅事件嗰度咧，嗰啲資料係相當之多。我哋係嗰時就參加嗰啲即係中華飛碟會啊嗰啲時間咧，呢啲記錄咧係我哋係可以 keep 到嘅，嚇整咗出嚟。咁啊，呢個你詳細啲揾咧，即係如果你我哋有一次講即係中國飛碟嘅嗰個時候，都可以喺嗰度講多啲嘅。咁但係咧就最重要咧，我諗如果你講起嗰個叫做係飛碟嘅嗰個叫大型嘅嗰個事件咧，即係連官方都好高調處理嘅咧，就 唔係我，但係我唔明點解當其時係唔俾佢飛，因為嗰個喺中國嗰個空域入邊。 嗱，我諗個情況就相當之又唔係好複雜嘅，因為你睇到咧，即係佢開火嘅時候咧，就已經叫係一個叫戰鬥嘅狀態嚟。而佢最重要咧，佢可能佢最主要睇到咧，依個不明飛行物嗰度咧，佢冇構成到一種 危機。你點知佢冇強威？嗱，我 唔係佢依個唔係我同你嘅決定咧，依個就係講話叫佢唔好整嘅嗰個決定。 嗱，我好認真講，如果嗰日我喺個飛嗰一個基地入邊，我就 fire， 梗係唔係啦？佢最重要咧，佢話。 印到佢逼降，呢個就係咁，一直做得做嗰啲嘛，逼降，然後拆咗佢嘅機啊，呢個就係我哋用嘅一個手法嚟嘅。 嗰、那個揸飛碟佢揼佢一鑊。 係咪中國咧？即係中國咧，即係對內依樣嘢嘅時候咧，就比較上係温和啲嘅，唔會射佢落嚟。 點解對香港人唔温和咧？ 啊對佢哋唔知啊，對佢嚟講呢個都可能呢種方式都已經算係温和啦。咁樣唔係，但係我係想講， 亂曬大龍呢講嘢已經講到， 唔係因為咧講到温，我哋而家面對嗰個唔係軍部嚟噶嘛。佢出到坦克車嗰時就唔係咁講嘅嘛，而、 okay. 家你講呢個戰機啊嘛，咁啊真係嘅，你會睇到咧，佢對香港佢唔係用緊呢種方式噶嘛。嗱咁佢咧，我覺得佢如果你講中國嘅個 UFO 咧，去到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咧就你再詳細啲講咧，就應該就嗰個紫金山嘅嗰個回報嘅嗰個飛碟。事件咧就最犀利。 嗰、那個係咪軍方嚟、啊、 因為佢唔係軍方都係追直追，因為咧嗰個螺旋形嘅光體 UFO 裡面咧，佢係穿越咗咧有超過四個省份嘅嗰啲人都見到，同時期咁樣嚟追。 幾時嘅事？ 嗰單嘢就好大單嚟㗎啦！嗰單嘢就係九我再正確個年代咧就要再 check 翻下，因為嗰個我因為佢最主要咧就係嗰個紫金山嘅嗰個飛碟學專家嗰個就係、是都係台長嚟㗎，好出名嘅、那個。 即 係 天文台台長 係咪？黃思潮啊，好似就係、是。 你俾我睇過啦。 係佢最近唔係佢啱啱近呢幾年。 你嗰陣時咧就有一系列即係、就是、一啲佢哋喺中國出嘅。UFO 嘅雜誌啊， 佢 就是、你俾過我嘅， 係佢係， 收尾你攞翻係咪？ 唔係，你冇俾翻我，唔好講佢嘅字啫。佢嗰單唔係佢，但係佢嗰個咧，佢後來佢再做一個好詳細咧，即係經過咗都有成二十幾年嘅嗰個研究咧。呢、這個黃思潮先生咧，佢就係專針對呢、這、一個呢件事件咧，就即係做咗好多記錄緊出嚟嘅。咁啊，除咗嗰單嘢之外，嗰時咧就仲有一九九四年嘅嗰單咧，嗰單就最都好出名啦，就係、是、阿萬照閣事件咧，嗰、那個咧，嗰、那個就變成咗一個叫國際都掌握到好多呢啲資料咧，就因為當時咧。就中國咧都係好不設防咁樣，就將所有民間或者官方，就算中央電視台咧，佢哋都走去嗰個拍嗰啲紀錄片，就原本想印證，想黑龍江人士咧， 嗰、那個就好多人㗎啦。 呢、這個世界就冇 UFO 嘅，點知佢哋去到，佢哋都見到啊嘛，即刻就變成咗咁樣，原來真係有嘅咁 啊！我唔記得邊個演員啦，張咩嗰陣時做喺亞視做嗰都係去，我唔記得咗個名啊，嗰、那個我哋識嘅其實。想咗去拍呢段嘢啊嘛， 係因為嗰單嘢咧，佢牽涉嗰個時間咧，即係嗰個 UFO 嘅出沒嘅時間咧，就有接近係兩個幾禮拜啊嘛。嗱，譬如佢裡面嘅嗰啲資料咧，我諗如果講係話好詳盡可以出到嚟，因為有法國記者啊、日本記者啊、台灣記者都出咗本書嘅嗰啲係。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都原本咧就即係都喺三年前咗嗰時，我哋都想揾，因為我哋都結交萬照閣嘅。就喺大連嗰度咧，就同佢做一個個專訪，即係嘅記錄咁樣，就都係想咧，即係請佢落嚟香港咧，即係做一個正正式式嘅一個叫做係一個座談會咁樣啦。咁嗰個係啊，咁所以咧，佢依一單事件咧，九四年依單事件咧，就係、是、國際知名嚟嘅。咁而就係即係呼應我頭先講咧，話其實中國咧就對於依個叫做係。飛碟的呢種咁嘅即係研究咧，嗰樣嘢咧係唔少嘅，包括呢啲譬如喺軍部裏面咧，佢有派個飛機去追嗰時，同埋佢已經有落到個命令話開火唔開火嘅嗰啲資料咧。如果有記者有心係想做啲詳細啲嘅一個採訪咧，咁我。反而我都覺得到今時今日嚟講咧， 仲可以做， 都唔係即係冇美國咁困難嘅。 係 啊，呢、這個我就唔係好明嘅。美國即係何解就將呢樣嘢咧變成咗係極度封鎖啊？ 係啊，嗱，阿基督講呢個咧就絕對正確。因為點解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要講到嗰個高潮啦，就係、是、有隻戰鬥機佢淨射咗幾支導彈落去咁樣。係咁，原來有啲 case 嘅。咁但係嗰啲 case 全部都唔喺美國揾到嘅。 係 咁係咪代表美國冇咧？咁我聽梗係唔係啦？ 佢最容易開火嘅地方嚟啦。 佢你入到，因為尤其是喺九一一之後啦，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佢特別喺啲重要嘅軍事設施入同埋國會啊、白宮附近咧，我就覺得佢冇理由唔開火嘅。係咁、如果佢話 即係有呢啲有呢啲事情而佢唔公布咧，咁我又覺得好合乎美國嗰個從來嗰個對處理 OUFO 嘅態度。咁如果出咗美國又如何咧？咁我話俾你聽，那個資料咧就相當之豐富嘅。咁我下一節翻嚟就講俾你聽係邊幾個啊？